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杯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是想送我更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，只要我讲，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唱的第一首歌，也是让导师惊艳转身的歌曲《最浪漫的事》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那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2000年莫文蔚的专辑《十二楼的莫文蔚》当中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啊。这首歌的作词是李宗盛，他很创意的把超市的名字 7-11 用中文念成了71。另外这首歌的主题是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容易互相伤害。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，太亮的霓虹天空的颜色好浅，沙子踩着潮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万一你爱的吗，又何心发现 是来自莫文蔚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呐，是他2000年的歌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1990年的歌，这首歌呢是来自杨俊荣的专辑《伤感列车》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所有的词呢都是杨俊荣自己来创作的，而作曲呢都是童安格。这首歌叫做《离家225.6海里》。 守候是为了那些。等待风干的眼泪，离家225.6海里，容易思念。远处海和天的交界。深的凝望，一次次独自影响，最寒的夜，明天在梦的边缘，是否一切像昨天？是否能真实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 SHE 的《爱呢》，收录在他们2002年的专辑《美丽新世界》当中。刚才是女子偶像团体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当今炙手可热的男子偶像团体的歌，这就是 TFBOYS 的《快乐环岛》。这首歌并不是太老，来自2014年，也是记录 TFBOYS 成长历程的系列纪录片 TFBOYS 偶像手记的主题歌。 周末一睁开眼睛心情挺好，起床洗漱睡衣件休闲外套，如果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，呜哦哦呜哦哦，跟我骑单车环岛。每天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，周末也别太认真的睡懒觉，环岛， 快乐已经来到，幸福的心里环绕， 别不开心的祈祷，生活需要用心去创造，把不相关的甩掉。 这是来自 TFBOYS 的《快乐环岛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薇2004年《飘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》。这首歌的 MV 的男主角呢，请到了赵薇的大学同学郭晓东，而拍摄地点呢，选择了北京郊区的一家咖啡店，而这个咖啡店的老板呢，也正是赵薇的另一位大学同学。而这首歌的气质呢，透露出一种小女人的甜蜜和调皮。 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一年，只是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

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1995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相随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2001《王菲》这张专辑当中的《爱情有时徒有虚名》。这首听起来歌词有一些颓废、有一些灰色的歌呢，歌词的创作是来自王菲的经纪人邱黎宽，人称宽姐。他还为王菲创作过《推翻》《夜妆》等等歌曲的歌词，同时呢，他也为那英创作过《反省》以及《哭过以后》《争分夺秒》等歌曲的歌词。 记住你的东西，不知不觉进入爱不释手的游戏，不知不觉发现一切早安排就是 是来自王菲的《爱情有时徒有虚名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13年林俊杰的《修炼爱情》。这首歌呢，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6岁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女友人向林俊杰表白，两个人最终没有成为情侣，却成了好朋友，并且林俊杰的初恋女友还是这位女友人介绍的。非常不幸的是，在1997年，这位女友人遭遇空难去世。为了纪念这一段不是爱情的感情，林俊杰创作了这首《修炼爱情》。 凭什么要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

将开始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庭苇的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》，这首歌是收录在孟庭苇1993年的专辑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当中。而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呢，选择到了1989年钟镇涛的专辑《诗人与情人》当中的主打歌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小虫，歌词豁达而大气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，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，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心。